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，看不到的内心都忠贞，执着难得，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。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，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，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。很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错等一等，前人也曾是对的人。爱就带上狂奔，没能不能，只有肯不肯。谁不曾因为看懂一个人，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，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，才算完整。很痛下指纹，就懂微纹，很错等一等，前人也曾是对的人。爱就带上狂奔，青春的旅途越走越快，你也成了